五间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来自一支英国的乐队啊，那么在1996年的首张专辑 The Journey 在主流音乐市场方面获得非常大的成功。那么之后呢，这张专辑就销量超过了140万张。而后来他们这支组合叫做911的这支英国乐队呢，发行的 Moving On 也是取得了再一次的成功，专辑甚至是在亚洲各国的一片金融风暴当中啊，杀出了一片满堂红。那么各国也是纷纷卖出了白金唱片的惊人销量。OK， 我们今天听到这首开场曲呢，是来自911这支英国乐队的 I Do 啊。你好，我是思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活力派。 就这样冷了，于是天就这样亮了，于是你就这样离开了，于是我终于醒了，于是你我从此远了，于是路从此分岔了，就陌生了。虽然我有一点不舍，可是时间不可能停下，不能停下，不会停下，这一直在变换着，你也变了，我也变了，过去都已经过去了，既然回不去了，我还在烦恼什么。我一直告诉自己，于是同一个人扛下了，哦，快乐一个人笑着。可是时间不可能停下，不能停下，不会停下，这一直在变换着，你也变了，我也变了，过去都已经过去了，既然回不去了，我还在烦恼什么。 快乐大 party， 人和人挤在一起，忘掉了自己，兴高采烈的唱起熟悉的旋律，你要还是 no happy， 对不起出局。你的主场，你是主场，保持高亢唱到天亮。你的主场，你是主场，保持高亢嗨到天亮。大 孤寂，剩下没人理，说出心底小秘密，喊出我爱你。这里没什么稀奇，因为我 lucky， 所有郁闷和分歧统统玩蛋去，嘿嘿。是高岗，唱到天亮。你的主场，你是主场，保持高岗，嗨到天亮。 起来，青春的一场竞技赛，不问输赢都一样精彩。跳出来，双脚腾空自在，别躲起来，爱就要说出来。现在，不就是我们拥抱的未来？ 这首歌来自金玟岐带来的《痛快》啊，作为一个治愈系的女歌手呢，很少能唱出这种非常摇滚范儿的音乐啊。那么这首歌呢，也是当时《旋风少女》电视剧的插曲啊。那么这也是目前呢和国内绝大多数青春偶像剧风格截然不同的一个热血燃剧啊，题材很新颖。那么男主人设呢，和那些所谓的总裁一类相比呢，简直就是一股清流啊。讲的就是在跆拳道的那些练习的时光啊，包括就是在道场上那种这个疯狂踢腿的青春岁月。OK， 我们继续来听，还有更多的好音乐。你好，我是思萌。 So join me in this bed that I'm in. Push up on me and sweat, darling. So I'm gonna put my time in. I won't stop until the angels sing. Jump in that water, be free. Come south of the border with me. Jump in that water, be free. Come south of the border with me. He got that green eyes, giving me signs that he really wants to know my name. Hey, I saw you looking from across the way, and suddenly I'm glad I came.Ay, ven para acá, quiero bailar, toma mi mano Quiero sentir tu cuerpo en mí, estás temblando、green eyes, shaking your time And I will know we'll never be the same I love his lips, cause he says the words They are my mommy, they are my mommy Gonna wake up, this love is like a dream So join me in this bed, the iron Push up on me and sweat, darling So I'm gonna put my time in I won't stop until the angels sing Don't Your vice, a little crazy, but I'm just your type. You want the lips and the curves, need the whips and the furs and the diamonds I prefer. In my closet, his and hers. Hey, he want the little mama cedar margarita. I think the egg got a little jungle fever. Hey, you want more than something boring. Legs up and tongue out, Michael Jordan. Go exploring, something foreign. Bust it open, rainforest if you pouring. Yeah, kiss me like you need me, rub me like a genie. Pull up to my spot in Lamborghini, 'cause you gotta see me, never leave me. You got a girl that could finally do it all. Drop an album, drop a baby, but I never drop a ball. I'm in, push up for me and sweat, darling. So I'm gonna put my time in. We won't stop until the angels sing. Jump in that border, be free. Come south of the border with me. Come south of the border.South of the border with me. just a small town girl, living in a lonely world. She took the midnight train going anywhere. Just a city boy, born and raised in South Detroit. He took the midnight train going anywhere. A singer in a smoky room.

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轻轻地尝一口，味道香浓地说，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 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舍不得只会微笑的淡薄。我轻轻地尝一口，分量虽然不多，却将你的爱完全吸收。 好的，我们回到活力派的直播当中啊。那么相信各位呢，在秋冬时节其实免不了会吃得好一点啊，甚至呢可能体重也是长得稍微多一点点。也有人在秋冬这一段时间呢开始考虑自己在新一年2022年的一个瘦身减肥计划了。我相信不少人会尝试过这种方法啊，就是哎白天吃得多一点没关系，晚上不吃或者少吃一点就好了。反正就是在晚上也没有时间去运动了嘛，那么不吃晚饭是不是就能够瘦下来呢？开始一两天还好啊，但是你要知道天天晚上饿肚子相信谁也受不了，结果到晚饭没吃却吃了一肚子的夜宵，比如说炸鸡、烧烤、可乐、小饼干，热量呢甚至是晚饭的两倍还多，最后反而会更加的胖。所以呢，作为一日三餐的重要成员呢，大家好像对晚饭是有意见的，甚至还有人说什么过午不食啊，过了下午五点就不吃东西了，还有人总结了什么不吃晚饭的 N 大好处。我告诉你真的没有这么夸张的啊，不吃晚饭只有一个好处，就是省钱，而除了这个之外呢，剩下的全部都是危害。那么具体都有哪些危害呢？从这周的活力派当中，我们就要逐一来跟各位拆解来讲。 不管你说什么做什么是唯一，谁能发现天生非卖饼，节目后的惊喜是未来的序曲，我是谁能发现你别犹豫，不肯妥协，因为态度决定了命运。我不是谁的影子，我是我自己，人群中搜寻，我就是将军。你可以再靠近一点没问题，我知道你终究会慢慢的上瘾。 生命决定记忆， 是先天的太极， 我从中宿命， 是后天的印记。 You wanna rock rock baby you be rocking with me, You know I'm gonna be the one you need。 你太极品，保护期没节制日记，你是谁能发现你别怀疑，不管你说什么做什么是唯一，是谁能发现天生非卖饼，节目后的惊喜是未来的序曲，我是谁能发现你别犹豫，不肯妥协，因为态度决定了命运。 没错，我们天衣无二，是信念发生如何，跟着我这么做 I'll make it oh oh oh oh， 不跟着寻常的路走，谁说过平凡没用，跟着我这么做你才能 oh oh oh。 你我都拥有自己专属的编号，人们送上深深的致敬礼毕，世上也就是唯一，这是出最独特的气息，人们目不转睛的喘息，自己创造自己的命运。没错，就是限量发行， 我是限量发行，没有再提兵，自信的保护期没截止日期，你是谁能发现你别怀疑，不管你说什么做什么是唯一，是谁能发现天生非卖饼，节目后的惊喜是未来的序曲，我是谁能发现你别犹豫，不肯妥协，因为态度决定了命运。是谁能发现没有再提兵，自信的保护期没截止日期，你是谁能发现你别怀疑，不管你说什么做什么是唯一，是谁能发现天生非卖饼，节目后的惊喜是未来的序曲，我是谁能发现你别犹豫，不肯妥协，因为态度决定了命运。是谁能发现你 午间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 To bear when you feel soldier. I will always be there. I'll be there. I will always be there. Oh, I'll be there. I will always be there. When the fire goes dark find a spark, when you need someone shining for you, you won't have to look far. Oh, the world all alone. It's not just me and you. You wanna talk, you wanna talk about it. Wanna talk, you wanna talk about it. OK， 活力派临近尾声，祝你开心，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活力歌单。 重要，坚强的安慰自己，只有你的我只会更好。爱，别来打扰。